我跟人家谈话，有时候我就发现到说，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，也知道导致那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，但是呢却没有那一种动力，没有那种决定想要去改变。但是那一个人本身呢是很讨厌，或者说也不是很满意自己的那一个方面的。这个时候如果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，然后呢就跑过去跟他说，你有这种问题，你的根源在哪里，你应该改变，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自由受到别人的一种干涉，然后我们就会很不爽，然后我们更加不想要改变。那我跟别人相处，通常能够给人家觉得舒服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了解到这一点，我通常都会告诉他们说，你有这个问题没所谓，最重要你自己知道，那你知道了，至少你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改或不改的选择。而人总是有问题的，你不需要说凡是所有的问题你都想要把它给改掉，这样子做人就很累。但是你知道了你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哈，你就让自己当有一天你觉得受够了，那个时候你才来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有一天你自己觉得对你自己的那一个部分哈都顶不顺了，你觉得自己的那一个部分哈自己再也包容不下去了，就自己再也看自己不顺眼了，真的是你觉得是受够了，那一个时候你再来改也不迟哦。不管怎么样，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开心，其他的都是其次。改或不改，如果你改了你相信你能够更加快乐的话，那你就改啊。如果你觉得改变让你很辛苦的话，那你就保留啊。那你可以保留你自己的那一个问题，或者你比较不满的那个部分没关系，但是你如果要保留它，你就要接受它。你不要不想要改变，你又不想要接受它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很辛苦。比如说如果你知道自己的脾气比较坏，那你要么你就改掉它，要么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改，你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你找了很多的理由啊借口啊来合理化，总之你就是不想要改，那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想改，那你就好好接受它。比如说你知道自己很容易发脾气，那你就建立多一个优点，就是你发了脾气有时候你不小心讲话伤害到别人之后，你就向对方道歉，可能走过去跟他说几句，或者是写张小字条给他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想要改掉你所认为是缺点的那个部分，那你就要跟他和平相处。大家好，我是子玉，希望今天的这个录音能够给到大家一些的启示。我们有时间再见，拜拜。